好，欢迎大家回到。 喂，你手实实喎，翻嚟老石头女，我系奶昔， 我仇威。 喂，做咩啊？你 即系叫人惊，太紧张啦， 好紧张，识我先。 系啊，学嘢啫，唔使紧张嘅。 就系咁样咪食唔到女咯，即系要用钱去食咯。 所以咪就系话你咯，冇啲自信讲句嘢。 系啦， 咁我介绍自己先，嘉宾荣少。嗱，荣少咧就唔系笑人嘅笑，系搞笑嘅笑啊。因为我本身个人比较中意讲笑，所以就。 就是講笑才識到女的嘛， 啊、 我相信你學到幾多嘢，但其實學到嘢的同時，我又想問啊，有冇試過衰過咧？即係點樣舐過嘢咧？等我唔好再舐嘛，雖然我都舐好多， 你都唔少啦。 講兩個經典例子咧，一個經典例子喺我好細個嘅時候發生嘅，講緊可能20歲嘅時候。在酒吧度識到個 bartender， 即係嗰啲吧女啦，即當然唔係話 猜拳嗰啲啊， 佢又唔算拳手，佢係屬於係拎啤酒俾你嗰個， 即係啤酒妹，啤酒妹 又唔算，因為係駐場嘅，佢係嗰個酒吧即係請佢翻嚟嘅，咁跟住就 好似聽書咁啊，靜到 係咯，好靜安靜啊， 學嘢啊，真心， 我有 mark 低有幫你放， 唔該你幫我秘書， 係啊，跟住點解我失敗咧？即係由頭到尾我冇搞過呢個女仔嘅。但竟然咧，佢識咗佢冇幾耐就有去過街啦，食過飯啦，跟住佢就問我借錢啦咁樣咯。咁跟住借咗5000蚊俾佢，跟住就冇回頭。嗱呢啲咪失敗例子咯。又試過有個例子就係我以為嗰女仔同佢做朋友嘅，跟住等佢收工，結果佢喺收工嘅時候喺佢面前講兩句就走咗去咯。即係呢啲就比較係好直接嘅經典例子就係失敗。咁當然啦，我成日都覺得咧，我有以前我句名言嘅，就係、是。自古即係成功在嘗試啊！你可以嘗試，咁最緊要你咧，唔會話好吝嗇去行前一步。咁其實機會都喺自己手上邊嘅。最同埋咧，你識呢個朋友，個朋友唔理你嘅，咁朋友背後就係朋友啊嘛。咁你可以再識佢嘅， 再識佢更加 friend 嘅朋友，朋友同朋友。 咁最緊要就係你個人嗰個性格係開朗，同埋你係有啲我哋叫做。即積極少少啦，開心少少，又肯幫人咧。咁你想識到一個好女仔，並不是一個難事。 所以你唔使擔心噶，你識唔到我，識唔到我嘅話咧，你可以識我朋友小咪。 小咪唔得就話小咪嘅朋友啦。 你仲喺我面前喐喐下刀啊！你就喐下刀啊！你仲一拳入邊啊？ 跟住幫你放拳 啊！ 我都叫我都益個摸摸俾你啊，係咪？我係比較難啲嘅， 係 啊，因為 係啊，因為係咯。咁冇咁嘅技巧咯，我真學埋嗰第二節嗰啲招式就對付你噶啦，你知 道嗎？嗱，香港男仔咧又唔使咁擔心嘅，因為喺我眼中咧，如果你真係想嗱，我哋嚴肅少少啦，講兩分鐘嚴肅嘅，你想係真係揾一個好好嘅老婆，係娶妻求淑女，啲人成日話港女港女，既然香港嘅女仔唔啱你，你就可以選擇其他嘅地方嘅華人女仔。華人女仔啊，即係華裔嘅女仔，即係嗰間唔會話，喂，你去摩利求斯度揾個黑掹掹嘅翻嚟，梗係唔係咁啦？ 或者不過華僑嗰啲係嘛？ 係啦，就唔係咁樣嘅。嗱，例如我有一個好好嘅推介，馬來西亞嘅女仔， 馬拉妹， 係啦，吉隆坡嘅香港人，都係中國人嚟嘅，就係、是、喺吉隆坡附近嗰啲咧，識講廣東話咧就非常好，因為我媽媽都係馬來西亞人，即係馬來西亞嘅華僑，變咗咧我就好多親戚都喺馬來西亞嘅，我覺得佢哋啲女仔真係好好嘅。 温柔 係 嘛？ 温柔 靚 OK 㗎，即係你以為佢斯斯文文啊、傻更更啊咁同佢傾偈話，但可能咧一收埋房門咧就爽爽地嗰啲嚟嘅。但一出翻嚟就斯文翻， 呢啲最好玩喎！ 激情嗰啲係嘛，好乸主動嗰啲係嘛？ 葉玉卿有句歌詞：男人是否都一樣喜歡女人，純真也放蕩。呢個就真係男人嘅心思。 冇錯。 第二個地方咧就澳門嘅女仔，即係而家可能爭啲，但如果真真正正澳門出世嘅女仔咧。又係有中國傳統嗰種女仔嗰種味道喺度嘅， 但喺性方面又好狂野嘅。 咁狂唔狂野我就唔知啦。咁最緊要就係呢一個咧，就佢哋你要娶妻求淑女啊。第三就可能選擇台灣嘅女仔咧。 呢個我反對。 不過台灣女仔有個唔好處咧， 你就分前分後兩個。 係啦，冇錯，我自己朋友就係親身經歷。 台灣嘅女仔咧，最緊要係揀台南嗰啲好啲。台北 因為近鄉村嗰啲， 冇錯。 因為台北就比較玩啊，開始台北有少少似以前嘅香港， 係冇錯，就世界性啲嘅。 台南嗰啲就比較淳朴啲， 冇錯啊！啊，國家啲工啊嗰啲，即係講嗰啲閩南話嗰啲咧，我諗會好啲嘅。咁跟住其次就你可以，如果國內嘅話咧，咁你就要小心一樣嘢，就係當你有錢嘅時候咧，佢會跟住你，因為佢對於國內嘅女性嚟講咧，其實同你結婚係等於翻工一樣，你就係老闆。 佢嘅責任就係服侍你同埋湊小朋友。但係當你個工作崗位失去咗，又或者去揾錢俾你本事嘅時候咧，嗯，你嗰種婚姻嘅狀況就會好容易有危機啦。係 啦，有危機啦。嗯，所以咧，啲人成日話香港女仔唔好啦，咁啊，大陸女仔温柔體貼啊，咁樣 就係啦，因為你仲有米啊嘛， 除非你 keep 住覺得自己永遠都係可以做到 CEO 嗰啲位啦，永遠都有一班人跟住你做嘢嘅，咁你就可以選擇。 嗱呢個都唔能夠量化到，不如講一個數字啦，假設你同一個女大陸嘅女士結婚啦，跟住佢嚟咗香港啦，你保證每個月俾到10,000蚊佢嘅話咧，佢就成世都服侍你嘅，但突然間嚟咗10,000蚊跌到6,000蚊，甚至乎對。倒翻轉頭同佢度嘅度水嘅，咁你又要小心啦。 嗯， 即呢個就係俾你。 所以睇下你自己有冇本事啦，係銀包嘅本事啦。 係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咧，我哋佢嫁嚟香港，佢可以同佢身邊嘅人講話，我老公每個月俾到10,000蚊港紙我嘅。咁其實係一個羨慕嚟噶嘛？係，我落到香港仲要捱，咁你發落去做乜嘢咁？即呢一個咧，佢要喺同鄉當中咧。有個榮譽感， 優越感， 優越感係啦， 嗯，優越感嘅時候都開心啲啊，同你 所以你個銀包而家可以溝到 厚噶啲單口咯，你找數咯， 細單口係咪？ 係啊，不過照出去玩嘅，冇問題嘅，唔同嘅。咁你啱講到話即係遇到呢啲困難啦。咁你 轉話題啦，嗱，又講到大家得意啲嘅話題啦，大家都即係我哋群眾或者男人上希望佢出嚟玩唔使使錢。 嗯， 即係例如，即係我唔使俾錢交易而同個女仔可以玩。 有啲咩牽使佢俾到你咧？即係話俾你知，同你傾談之間，你覺得講少少嘢，譬如佢突然間捲一捲頭髮，或者撥一撥鼻，你知道啊，上得噶啦。 個鼻點樣撥咧？我想問下。 而家就係問博士咯， 好似李小龍咁撥鼻打交喎。 我出比喻啫。 嗱咁樣嘅，因為咧通常。 係 啊，通常咧，如果咧係比較有少少中意飲啤，即係飲酒嘅女仔咧，就容易啲真性情啲嘅，咁亦好多女仔唔中意飲酒，但亦係好會同你係黐得埋嘅，就在乎於你揾個場地。嗱，場地有好多種，可以係酒吧，可以係卡拉 OK， 可以係一個飯局，又可以係一個私人嘅聚會都得嘅。咁最緊要揾到個場地，而同呢啲人咧有一個最基本叫穿得埋先。你穿唔埋嘅時候咧，講其他嘢都冇用。穿得埋嘅話咧，你就認識到佢咧，就你就可以私自約出嚟啦。咁當然啦，你約出嚟嘅時候，你哋自己傾偈咧，你眼望我眼嘅時候咧，你譬如話見佢喺你面前會做一啲性暗示啦，譬如講到某一啲位會笑啊，會開心啊。 著低胸衫算唔算性暗示啊？ 唔算，我覺得 呢個可能係個 style。 冇錯， 佢可能哇，我哋都好熱㗎，我好中意打胸露臂咁佢哋都可能件件衫都低胸嘅。但係最緊要啲動作咯，譬如你話講少少。關於接近性嘅笑話，咁嚟去都嗰幾個笑話啦，即係好普通嘅笑話。 佢都譬如落雨喎，咁大雨，哇！你都好大雨啫，嗰啲 呢啲 好低作， 你就唔好揾人嚟講笑，即係唔好揾人嚟講。譬如話假設話，哎呀，我即係呢個古仔，大家可以萬事萬靈嘅。冇啊！嗰一個男仔同埋一個女仔咧拍拖喎，那個女仔係處女嚟噶，咁個男仔就好辛苦啊。咁啊成日話你可唔可以同我搏嘢啊？個女仔唔得啊，我媽話唔好啊。咁好啦，跟住個男仔就諗辦法，好唔開心啦。咁啲朋友就講：喂，你可以叫你女朋友幫你打飛機噶嘛？咁好啦，咁佢就同嗰個女仔講啦：喂，你不如唔搏嘢，幫我打飛機。咦，唔得噶，好核突嘅咁樣。跟住話其實打飛機好容易嘅啫，好似倒幾汁咁咪得咯咁樣，坐下坐下就得噶啦。個女仔好啦，跟住揸住條槍，啪一嘢拍落去。因為倒幾汁唔係坐下坐下，一嘢拍落。通常咧拍落去嗰下咧，啲女仔話啲嗰個女仔好大感覺啊，好開心嘅話咧，咁你就覺得其實性暗示對於呢個女仔都得嘅，即係性笑話。咁跟住呢個女仔就唔難接受你做佢男朋友咯。 咦，我遇過一個男仔對我性暗示就係握手嘅時候咧，佢撩我掌心咯，然後大家微笑咯，即係可能係 hello， 跟住握手嘅時候佢就用手指去撩。 但係呢一個係我聽過係上流社會嗰啲，即係譬如為咩雅集嗰啲咧，我唔開曬啦。即係嗰啲係一啲高官大人啦，咁佢哋就會同嗰啲靚女啊，或者啲女士握手嘅時候，佢會伸出佢嘅食指或者中指去撩佢掌心。 係啦，係啦。 如果佢有反應嘅話咧，就大家可以俾放號噶啦。 呢、這個我哋未試過，通常我就好直接嘅，我就會咧用對眼型望住嗰個女仔啦，跟住望住咧咁笑一笑，跟住咧眨兩下眼咧，跟住個女仔咧，如果佢係對住你側側地睇佢笑嘅話咧，即係。 避一避開你眼嗰陣時。 哎，咁死啦！如果對住 C B 嘅時候，佢就話：你隻眼係咪 有事啊？ 我唔係啊，唔係啊，就是、這樣我就覺即係如果你好容易嘅，如果即係話，你做咩事啊？你眼挑針啊？我唔係，隻眼有啲乾啫，即係可以好朦朧。 就已經知道，佢已經 唔過電啦。 而家試下再眨眼啦。 其實即係呢啲咪過電，即係擘大隻眼啦，好明顯擘大隻眼，跟住就眨眨啦。咁樣呢啲就真係電啊嘛。因為而家啲人唔係好識電人嘅，即係呢啲就係可以。 即係其實冇直接話啊，我哋去咩啦，唔使講嘅。 即 係 好低裝啊你！ 即係講嘢啊嘛！ 即係唔好似生物堂咁樣，我哋去交配咯，即係唔會咁樣嘅。 OK， 爆粒子咩？即係唔會，即係其實好多動作，譬如話幫佢斟酒，唔即係唔小心揩揩隻手，唔好意思啊咁，跟住佢哋就係縮縮，唔好意思咁啊，即係呢啲嚟 嘅。 係啊，或者話。咦，你手指呢個位咁長咧，乜咁，跟住傾下偈啊，點一點，睇下有冇反應或者點樣咧，都 OK 嘅咁樣咯。 嗯，即係我哋靠對話去打開大家嗰個輕鬆嗰個 comfort zone 啊，所謂嘅 comfort zone。 跟住可以咧，慢慢咧， 即係多少少身體嘅 接觸啊，譬如話搭搭手背啊，睇下會唔會有反應啊，跟住可能即係唔小心撥一撥對個頭或者摸一摸耳仔啊，咁即係好多你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咧，跟住你就會 feel 到其實佢俾你嘅暗示係。OK 定唔 OK 咯？即係你話撩手指嗰、那個，即係撩手掌嗰個咧，我反而覺得呢個可能係最後一步。即係咁多嘢做曬啦，你最後撩一撩佢咁，如果佢真係 有冇反應咧？ 咁我點樣分係玩同我真係長遠嘅咧？即係點樣分？ 其實點樣分咧？唔係個女仔去分嘅，係你自己分嘅。即係你認為你中意嘅話咧，你咪可以 繼續咯， 係嘛？繼續 咯， 係 啊係啊。 即係可能女仔會問你。喂，你平時有啲咩做㗎？有冇打開 King Kong 機啊？咁樣喺屋企咁樣。 呢間冇食雞啊！我都好中意喎。 喂，有間房咧，有間酒店咧，啲 WiFi 鎖都幾好㗎喎。 嗰啲水床幾好瞓㗎。 係啊。 我真係有問，後屘要 King Kong 機有話，你有冇睇過電影有咩 King Kong 打啲咩機啊？ 咁樣。哦，就係呢啲啊。 係啊，咪就係咁咯。誒識笑咪知道，理解喎，有前 途。即係可以接受呢啲咯喎。 係啊， 但係其實接受得多，咁你係驚上身啦，驚上身，咁你有冇教我哋點樣撇咧？ 係啦，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問題。其實咧，你問我咧，作為一個即係相對係 感 情方便多啲經驗嘅人， 都係博士啦，叫博士， 叫博士 ，master。咁變咗咧就其實真係老實講係追女唔係好難，唔得咪下一個，但係。個女仔黐咗埋， 撇啊！真係好難。 因為最傷未必係個女仔， 可以叫你技巧勁咩？ 係啊，咁變咗咧，同埋你都會好大壓力嘅，因為可能你會見佢父母啦，或者可能你係同屋企或者身邊人 relationship 有個關係，佢同你分開嘅時候咧，佢都好大壓力嘅，變咗你要好小心去處理佢嗰種感情嘅關係。 所以唔好食得咁近啊！ 喺度食唔喺度，呢樣好危險。即係假設啦，你係中意去跟那班朋友打籃球的，你很喜歡籃球的，那而你是吃了你有個籃球隊友的妹的話，你就一定懶人的， 你 PK 了， 除非你跟個女仔呢，很簡單，起碼拍三至五個月拖， 即是和平分手， 是啦，哎呀，大家都好像不是合，咁就 OK 啦。 OK。 如果擺明 即係遠少少，食穩，即係唔好太近。 即係你遠嘅好啲咯，明知佢唔 OK 都，唉拖夠 即係特別啲人好中意公司揾你， 因為你個兄弟會夾你噶嘛，你個兄弟會夾你，做乜你咁對我個妹啊？ 係啊， 即係搞到你同埋嗰班兄弟個關係唔好咧，呢樣嘢係我哋要喺風險上邊要評估啊。 溝女大忌喺度食喺度屙。 因為其實呢個世界咁多女仔，咁多個選擇，我哋應該係諗咧，係個選擇權俾翻自己咯。究竟呢個係女朋友定係老婆，定還是係諗住純奉上作興啊？開心就算咧，喺自己度一見你就要大概排定個位。如果唔係你一混淆咗，哇！你對佢嘅老婆，人哋對你係換伴喎，哇！咁呢啲我哋叫做即係錯配搭咧，就瀨曬嘢啦。 瀨曬嘢啦！真係呢個真係瀨曬嘢。 你知啦，我哋女仔好白噶嘛，圍攞就傾噶啦嘛。 就講噶啦。 係啊，佢會對做啲咩啊？擺明食你啦！咁你係撲街啦。 其實佢都俾人食咗啦，我哋。 可能佢享受完之後，你以為你照完唱，原來佢先照完唱啊！你想照完鬆，佢照完唱啊！ 我今日咧想引用某一個節目嘅一句，但我唔想用嗰句，嗰句真係好低俗，就係話我今日真係學咗好多嘢。我打到滿曬，張紙啊寫到滿曬。 呢樣嘢我都學咗嘢，就係警惕我哋啲女仔，唔好咁容易俾啲男人捉到嘢心。 冇用噶，一樣照死啦。如果你遇著榮少呢啲，真係 唔好咁講啊！我已經退咗役噶啦。 好似我對榮少冇咩興趣。 我係信派嘅徒弟，我哋而家去實踐下，好嘛？ 睇下你。 你哋就坐喺隔離嗰張台咯，我就去實戰下咯。 女死女還在。 我哋就喺嗰張台度喺討論緊，你睇下得唔得啊？ 我要戴住個 headphone， 嗱、okay. 你而家撩佢，嗱你而家係係啦。 啊左手啊右腳撩一撩佢， 好開心啊！喂喂喂，喂喂，喂個女仔對你冇咩興趣喎？ 幫佢斟酒啦，係 啊係啊係啊！ 你即刻實戰下，好，多謝曬今日，多謝明少， 多謝明少，各位嘉賓。 希望下次我哋再見啦。 OK， 多謝支持，拜拜。